大家好，我是毓民，一息尚存，继续发声。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民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让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 梗係啦，嗱，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y 財嚟交月費添。 窮購係一定要追嘅。肥佬禮漁業仲有一個屈婦人。2022年1月5日，毓民特區黃毓民，港共政權警務處長蕭澤怡。日前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答复记者有关立场新闻高层被捕一事，摆出一副法西斯警察头子嘴脸，语带恐吓咁话：警方所有行动都是依法执行，我们不排除再有人被捕。亲共民丑屈妇人今日喺绯媒大撕报表示喜欢。因为一哥讲得好潇洒，屈妇人乃共的姿势和实际，真是可以和中国十年浩劫时代的无耻文人相比美。除了喜欢一哥潇洒，他在大诗报题目是《黄色力量关系图》这篇文章之中，更加为这一位法西斯警察头子出谋献策。穷寇是一定要追的，我希望下一个收档的是记协，即是说一于穷追猛打，赶尽杀绝，歼灭黄色新闻界力量。既然讲得出穷寇是一定要追的这句说话，睇怕应该知道杀百万生灵亡天下社稷在所不惜的毛主席，在共军占领南京之后写了一首七律诗，其中两句就是：而将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那屈妇人是不是应该要求港共政权之首的贼婆学习毛主席彻底革命的精神，追杀所有潜在敌人，一个都不要放过。现在香港仲有好多貌似中立嘅新闻媒体，譬如自称公信力最高嘅知识分子报《日月报》，其实好多时对泛民主派都系小骂大帮忙。呢、这个毒瘤非要切除不可。贼婆既然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高度肯定，喺呢一场歼灭黄色力量嘅斗争中，必须学习毛主席而将圣勇追穷寇的精神，将所有弄虚作假、装神弄鬼的左右摇摆传媒全部清除，只是留翻大诗报、文匪报，真正去落实爱国者治港。屈妇人虽然奶共奶得好彻底又好肉酸，但是对毛主席的伟大革命思想都是知啲唔知啲。前年六月，他就文凭试历史科试题争议借古奉今，写了一篇文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他说，如果当年秦始皇面对的今日的香港教科书考试试题问你国家被侵略 百姓被殺戮的那段日子是利多於弊，我想焚書是無可厚非的。又如果當年秦始皇面對的書生是葉建源、戴耀廷或者高呼黑警死全家的教育工作者，我想坑儒是可以理解的。立場和他南言北切的一位男作家就在专栏上面引证历史，就笑他呢是读史片。郁敏为此在 Facebook 不点名揶揄屈夫人，我说红色中华帝国熟读历史的毛皇帝，他没有为秦始皇翻案，是因为看不起秦始皇，他认为自己超过秦始皇100倍。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压反革命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们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加以补充。藉着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去宣示极权主义伟大的女作家，如果能够搬出毛主席这一段杀千万生灵亡天下社稷言行一致的秦始皇算什么的历史，又怎会被人讥笑他读史片呢？讲到这里，我又想起屈夫人曾经为皇室力量总后台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肥佬黎效力，而且位居耀津，官拜一周刊副总编辑，皇室力量关系图是不是应该有他份呢？既然穷寇是一定要追的，我们都很希望下一个收皮的是屈夫人。多谢各位收看收听和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郁敏特区，多谢大家。